前一样，牵你温暖手掌。 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 时光，时光慢些吧。 走，找个人爱了，有没有错？